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节目要首先关注的就是眼下的焦点话题，这便是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目前已经波及到了全球10个国家，这当中呢也包括了中国香港地区。而欧洲多国已经开始紧急更改防疫措施以及航线，来最大限度的控制奥密克戎病例输入的情况。面对新的变异病毒，而它的传播效力呢又比德尔塔更加快速，人们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中国的防疫政策又是怎样的？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关注，然后还要把视线转向美国，来关注上周五以及本周一的美国黑色星期五以及网购星期五的情况是怎样的。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全球的新冠疫情防控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异病毒，这就是 Omicron， 中文呢译作了奥密克戎毒株的流行。在今年的11月28号举行的财经年会2022上，中国疾控预防中心流行病首席专家吴尊友发表了新冠疫苗应用后首个冬春季疫情分析及防控策略的演讲。他说，中国的围堵清零政策是控制疫情的法宝，这个法宝效果非常好，只要能够坚持常态化的防控措施，就能够防止奥密克戎毒株的流行。就眼下人们热议的奥密克戎毒株，他说，今冬明春流行毒株主要仍是德尔塔毒株，南非变异毒株奥密克戎能否成为主导毒株，还需要进一步观察。我们首先来听他的部分演讲音频。 好，实际上呢，这个新冠病毒让群体免疫打了折扣，所以呢，我们要反折扣，要怎么做的话呢？那不能只替80%、90%人打疫苗了，要所有的人都得打疫苗，100%的，理论上100%的人都得打疫苗，也都得要打加强针。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新冠防控效果，采取了围堵清零政策、入境隔离政策，那么围堵清零、入境限制，那么是我们的策略的核心。这样一个策略必须得坚持，至少今冬明春必须得坚持，必须得坚持。那么前一段时间，美国提出了他们的防控策略，叫做疫苗接种加72小时核酸阴性。那么欧洲一些国家也效仿。那么这样一个入境策略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景，我们不能采纳。对这个奥密克戎啊，不用过分担心，它刚刚就出来，它的真实面貌是怎么样，我们还不能完全的认识。它会不会超越 Delta 成为全球的主要流行株，我们还需要呢进一步的观察。所以现在的话呢，大家不必过分担心。 刚才是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在11月28日的财经年会上发表的关于新冠疫苗应用后首个冬春季疫情分析及防控策略的演讲。他特意表示了围堵清零政策是中国疫情防控的成功法宝，而他也表示说呢，新出现的奥密克戎毒株目前仍在密切的观察当中。说起奥密克戎，吴尊友解释说，数字模型显示奥密克戎的传染性比德尔塔更强，德尔塔的传染性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它的传播速度快，但是有一点很清晰，无论怎么变异，公共卫生防疫措施都是有效果的，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等公卫措施对于所有变异病毒都是有效的。 吴尊友表示，眼下呢，全球各国的疫情防控总体看来有四点。第一，就是今冬明春的全球新冠疫情依然是严峻的，虽然一些欧洲国家接种率很高，但是疫情依然严峻。第二，中国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仍然是巨大的。第三，欧美国家近期疫情来看，疫苗接种还没有形成群体免疫，没有形成人们期望的群体免疫能够阻止新冠流行的情况，在疫苗接种率不够高、保护效果不够好的情况下，仍会导致疫情的流行。第四，就是今冬明春的流行毒株仍主要是德尔塔毒株，南非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是否能够成为主导毒株，还需密切观察。他特意强调说，人人需要打加强针，这样就能够把新冠病毒对群体免疫造成的折扣折回了一部分，能够提高人体抗击新冠流行的效果。吴尊友说，必须意识到新冠疫情是复杂的，疫情的防控策略效果还得认真的观察，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一旦政策不正确，可能造成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吴尊友说，目前看来，疫情接种能否达到完全的群体免疫，科学数据还不够支持，需要收集更多的情况综合分析之后方能拿出建议，现在说任何策略的调整、预期的研判都过早。来自世卫组织最新统计显示，源自于南非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呢，目前在全球十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这当中包括了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捷克、以色列、南非、博兹瓦纳以及中国香港等地。28号，英国卫生大臣贾维德宣布，目前在英国已经发现了两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他还说，这两个病例呢，都和非洲南部的旅行有关系。当天，英国首相鲍里斯和政府的医学高级顾问瓦兰斯爵士以及惠利教授在唐宁街召开了紧急疫情发布会。鲍里斯在会上又宣布了一系列防止疫情急剧恶化的新的防疫措施。首先就是在抵达英国的两天内，所有海外的旅客呢都必须进行 PCR 检测，并在结果呈阴性之前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检疫。 But we now need to go further and implement a proportionate testing regime for arrivals from across the whole world. So we're not going to stop people traveling. I want to stress that we're not going to stop people traveling, but we will require anyone who enters the UK to take a PCR test by the end of the second day after their arrival and to self-isolate until they have a negative result.This time, there's certainly no shortage of supply. We've got huge quantities of vaccine, of Pfizer and AstraZeneca. Now is the time to get those booster jabs. And also to vaccinate the 12 to 15 year olds as well. 这是英国首相就该国境内呢发现了两例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做出了新的疫情收紧的措施。他强调，未来三周仅英格兰地区就将提供600万次的新冠加强剂，考虑增加新冠加强剂的接种力度，缩小第二剂和加强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另外，据英国牛津大学免疫学教授约翰贝尔爵士透露，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团队正在研发一款新的改良疫苗，可以针对新冠突变毒株奥密克戎提供有力的免疫。约翰贝尔爵士还表示，尽管英国政府已经颁布了航班禁令，但已经太晚，病毒浮出水面是早晚的事情。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果目前的疫苗被证明无效，就必须赶紧推行改良疫苗。他说，最初呢，牛津疫苗的配方是为了对抗第一个南非变异毒株贝塔，如果需要，那么团队可以相对容易的根据奥密克戎特性来修改配方，并通过加强注射剂来进入人体。目前欧洲多国发现了奥密克戎的疑似病例，像比利时的第一例病例呢并没有去过南非，因此除了英国之外，像德国、荷兰、捷克等欧洲国家从27号开始都陆续发现了类似的奥密克戎疑似病例。像荷兰卫生部就透露，至少有61例的新冠病例从南非进入了荷兰。在该国实施的旅行禁令几小时后，大约有600名的乘客乘坐2架飞机从南非约翰内斯堡抵达了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而德国的初步测序结果显示，一位来自南非的旅行者体内检测出了这种病毒突变。 比利时则宣布呢，26号他们发现的首例奥密克戎确诊病例是一位没有注射过疫苗的妇女，而她呢并未去过南非，而是途经了土耳其和埃及。11月27日，中国驻英使馆发文提示在英中国公民关注英国的新冠肺炎疫苗加强针的接种进展。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下面将视线转向美国。11月26号，上周五呢是美国新年购物季的黑色星期五，这标志着新年采购正式开始了。那么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数据显示呢，客流量要比去年上升了47.5%，但是这比疫情前的2019年依然下跌了28.3%。缘由是美国人呢在年末的节日购物季上更多的是在线上花钱，并且也开始更早的进行消费了。据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呢，这一购物季的时间跨度变大了，很多人从10月份就已经开始购物，零售业也早早的开始各种促销宣传活动。而消费者提前进行采买原因呢有两个，一是害怕疫情进一步的恶化不方便出门采购，二呢是担忧美国国内的供应链问题。受供应链的瓶颈以及劳动力短缺困扰，今年以来美国的大量商品价格上涨，库存紧张，这为备受疫情折磨渴望欢度假日的美国消费者增添了很多的烦恼。 I really thought that I'll come in the morning and I'll have to wait maybe an hour or two, whichI won't wait. But when I came and they got a free entry, I really surprised. We came from Brazil, we are tourists, and we came here to buy. I want to buy the iPhone, and he want to buy the Samsung 21, and they're all sold out. So we need to wait a little bit more, because I think lots of products are not, are not available. 刚才呢是美国媒体采访了两位在黑色星期五这一天前往购物的消费者。那么一个人说呢，他误以为啊自己会像过去一样排长队方能够进入商店，想不到呢推门就进来了，明显冷清多了。而另外一对夫妻呢来自巴西，他们说啊来到店里是为了选购手机，不过他们心仪的两款手机呢偏偏都没有货，令他们有些失望。美国先讯美资解决方案全球零售咨询业务主管布莱恩·菲尔德对美国媒体表示，美国南部今年的黑五零售店的客流呢，其实是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而他认为黑五当天的消费者购物行为并没有因为一些国家出现了奥密克戎毒株而受影响。今年的黑五线上销售额将可以达到89亿美元，这低于去年的90亿美元的记录。线上销售呢可以超过50亿美元，和去年大体持平。而就在11月29号周一，就是网络星期一，将是美国全年最大的一个网购日。那么数据出来之后呢，还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分析。由于供应链问题影响一些企业的库存水平，消费者会发现不少的零售网站也显示多种商品是缺货的。数字显示，今年的黑五零售商网站的脱销信息要比疫情前增加了124%，而家电、电子产品、园艺用品以及家居用品脱销率是最高的。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预计，美国今年11月到12月的节日购物季的销售额将可以达到8343亿美元到8590亿美元，同比增幅会创纪录，在8.5%到10.5%的增长幅度之间。您听到的这一段声音呢，是来自海外社交媒体上一段关于在美国一个城市的购物中心里突发了枪击案，导致了人们拿着购物袋抱头逃窜。就在黑色星期五这一天，美国多地不少商家遭遇了真正的抢购，这抢呢是打砸抢的抢。在22号的促销季开启之际呢，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一间服装店就遭遇了抢劫，几十名戴着帽子和口罩的匪徒破门而入，疯狂抢劫商品，最后抱着一摞衣物夺门而出，扬长而去。 随着节日季的来到，一股砸抢犯罪浪潮正席卷美国多个城市的高档商店，被媒体称为零元购的犯罪事件在多地频繁上演。从洛杉矶到旧金山到芝加哥，类似的砸抢案件在全美呈高发态势，零售商是深受其害。美国国务院反恐顾问皮特·埃利亚迪斯对媒体表示，由于目前执法部门的资源缺乏，盗窃案会被搁置一旁。另外，因为抗议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引发的撤资警察运动，也对警察部门的士气造成不小的影响。纽约邮报分析认为，由于执法机构的不堪重负，地方检察官对于抢劫案件的不重视，对犯罪者的处罚往往过轻，有时甚至无需承担后果，这就导致了有组织的抢劫罪犯在美国成为了一个所谓理性的职业选择。Best Buy 中文译作百思买，是美国一个专营高档电器的连锁商店。28号在黑色星期五的购物季当中，明尼苏达州一家百思买就遭遇了一大群人有组织的抢劫，主要针对的就是电子产品和其他的高价商品。在警察到达之前，嫌犯们就已经跑了。抢劫过程中没有人受伤，也没有发现武器。黑色星期五的来临前后呢，全美多地都发生了商场遭到了打砸抢的事件，令许多人担忧美国的社会治安陷入了新的危机当中。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30分，下面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要说今年全球投资最热的风潮是什么？芯片、人工智能还是虚拟现实呢？都不是，正确答案是元宇宙。元宇宙之风已经刮到了各行各业，无论是搞社交媒体的、游戏的、搞音乐的，都开始说自己的业务和元宇宙能沾上关系。想不到韩国首尔市呢，最近来了一个新的全球首创，这就是建设一个元宇宙的城市。韩国首尔政府正式发布声明说，要在未来5年投入大约2000万人民币左右，约合39亿韩元，建立一个专属首尔市的元宇宙技术平台，为公众在经济、教育、旅游和通信等7个领域提供政府的免费服务。初步设想是，只要市民们带上一个 VR 的头框显示，就会有虚拟的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市政咨询，不再用长途跋涉去办公大厅排队，还有虚拟的旅游区，游客们可以游览消失的历史古迹等等。当然，首尔市政府有自信搞这样的市政服务的元宇宙，还源自于当地民众对这概念的追捧。数字显示，今年以来，在韩国以元宇宙为主题的股市的基金呢，总资产规模已经大概超过了6亿美元，这当中90%都是散户，表示着人们对于元宇宙技术的看好。多项调查也显示，韩国年轻一代对于元宇宙技术十分的关注。那么首尔的市政服务的元宇宙转型能否成功，人们还在拭目以待。接下来是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呢，近日突破了1美元对1200韩元的大关。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呢，兑换1美元如果需要1200韩元或更多韩元，往往是在韩国经济面临危机之时。例如像欧债危机、美中贸易摩擦、日本限制对韩出口，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等等各种措施叠加的时刻。然而最近的韩元对美元汇率再次突破了1200韩元，这又释放出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今天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了韩国美中经济研究所所长赵荣赞先生，来听他通过韩元贬值来预测未来韩国以及东亚地区的经济走势。 현재원달러환율같은경우는1180원에서1190원대에서움직이고있는데요， 目前韩元对美元汇率在1180到1200韩元之间徘徊。今年1月至8月，韩国出口增长率达到了27%，今年 GDP 增速也有望达到4%。韩国银行若为此开始加息，那么韩元汇率应该下滑。但本月12日，韩元对美元汇率在盘中突破了1200韩元，韩元走弱的趋势明显。令市场担忧的是，最近汇率上涨的速度过快，而且是趋势性上涨。 꼬리가 몸통을 흔드는 현상까지 일어나고 있습니다. 最近韩元对美元汇率大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美联储即将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联储此前为克服新冠危机实施量宽政策。不过随着经济情况好转，流动性将逐步收紧。届时市场中的美元将减少。中国今年经济增速将下滑的预期也是一个因素。由于中国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韩中两国的汇率也同步波动。最后，近期国际油价的走势是造成韩元贬值的又一个原因。 国际油价고공행진이멈추질않고있는데요북해산브렌트유또미국의 WTI 国际油价持续飞速上涨，布伦特原油、美国 WTI 原油、迪拜原油的现货价格均突破了每桶$80，是2014年以来的首次。在全球能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天然气、煤炭等原材料的价格在入冬前纷纷上涨，推升了作为替代品的石油的价格。油价是所有物价的标准，进入今年以来已经上涨超过60%。目前的原油日产量较疫情前少200万桶，若今年冬天比往年更冷，供给不足的情况还将加剧，这可以说是后新冠时代的余波。美国银行预计明年初油价将上涨到每桶$100。摩根大通预计若这种余波长期化，2025年油价将涨至每桶$190。 继与物价直接关联的天然气、煤炭等化石燃料之后，石油价格也出现骤涨，市场对安全资产的偏好显现，美元价值大幅上升。随着韩元对美元汇率迅速上涨，韩国银行暗示了干预市场的可能性。政府和金融部门之所以关注汇率问题，最大的原因在于汇率上涨有可能推升韩国物价。 환율이오르면수입물가생산자물가에즉각적인영향을끼치게되는데요 汇率上涨会对进口物价、生产者物价造成直接影响。九月韩国消费者物价上涨2.5%，连续6个月高于政府制定的2%的目标。在物价稳定措施未能收效的情况下，主要经济指标也亮起了红灯。八月生产、消费、投资均出现下滑，令人担忧明年韩国经济可能出现暂时性的滞胀现象。 此前由于韩国经济的核心增长动力出口出现反弹，政府认为国内经济已进入稳步复苏的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海外主要机构也先后上调了韩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然而最近的氛围却有所转变。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得不到控制，全球供应链混乱导致出口增长率停滞不前。九月出口规模虽然创下历史新高，但同比增长率却仅为16.7%，还不到八月的34.8%的一半。有意见担忧，出口增长率的下滑拐点可能已经来临。另外，国内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已连续100多天维持在4位数，内需迟迟未能摆脱低迷，韩元对美元的未来走势也并不乐观。 우리경제에서수출만이유일하게호조세를현재보이고있습니다 韩国经济各领域中目前只有出口仍保持着良好的势头，但是加上物流不畅，出口随时有可能下滑。更严重的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规模连续3个月减少，构成了汇率上涨压力。有报告预测，不久后韩元对美元汇率有可能维持在1200韩元以上。若短期资本因此持续流出，将对外汇管理造成困难。此外，为了保持物价稳定，韩国银行年内不得不进一步加息。然而，加息会加重规模达1800万亿韩元的家庭负债的利息负担，从而重创消费，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当然，也有分析认为这属于杞人忧天。

It's 9 a.m. Beijing time.